印光大师加言节录。 因果一法，乃师出世间圣人，烹凡炼圣之大也鸿儒。若最初不以因果施救，则通宗通教之后，尚或有错因果之事。因果一错，则堕落有分，超生无有矣。且勿为此理浅近而忽之，如来成正觉，众生堕三途，皆不出因果之外。而凡夫心量小，凡经中所说大因果处，或领会不及，当以世间浅近者为入圣之方便。如文昌因志文、太上感应篇等，被熟读而详神以行之，则人人可以为良民，人人可以了生死矣。日诵经咒选录序云：其修持次序，当以开本之见为先导，信愿念佛为正行，万善庄严为助修。因附录感应篇、因志文、觉世经及净土修持各开示，以为改过迁善，趋吉避凶，超凡入圣，了生脱死之规矩准绳，庶可现生即出三界六道之外，直入七宝九莲之中。愿诸修士同加注意。 附录歌曲《劝世因果歌》。